借此主嘛，我们来讲一讲，谈一谈，在我们当今很多穆斯林的身上，包括我自己，都会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许我们没有注意，也许我们没有发现，但事实上我们已经存在这些疾病了，这些心病。我们只有加强学习，才能正确认识信仰，提高自身的素质。那么这些心理疾病，第一是我们相信安拉苏巴哈纳和塔阿拉的存在，却没有全面的遵守他的诫命。正如伟大安拉在古兰经当中所说的，بعد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أفرأيت من اتخذ إلهه هواه وأضله الله على علم وختم على سمعه وقلبه وجعل على بصره غشاوة فمن يهديه من بعد الله أفلا تذكرون 亲爱的安拉说，你告诉我吧，以私欲为主宰的人，真主使他明知故为的迷雾并封闭他的耳和心，在他的眼上有一魔，真主使他迷雾之后，谁还能引导他呢？难道你们不觉悟吗？第二章，亲爱的安拉说，这是后世的住宅，我要用来报答那些不愿意傲慢也不愿意堕落的人，善果只归于敬畏者。真主的仆人啊，请各的安拉对仆人最伟大的恩典，莫过于把伊斯兰的信仰赐予他，他能分辨真伪、合法与非法的事物，善恶、正道与堕落。伟大安拉说，一个人原是死的，但我使他复活，并给他一道光明，带着在人间行走，难道他与那重重黑暗中绝不走入光明的人是一样的吗？要么是因为他们无效的信仰使他们偏离了正道的正确的道路。亲爱的安拉说，你说，我告诉你们，在行为方面最吃亏的人好吗？他们就是在今世生活中徒劳无功，而认为自己是手法巧妙的人。这等人不信他们主的迹象，也不信将与他相会，所以他们在今世生活中的善功变为了无效的。复活日，我不为他们树立权衡。获得援助的人，就是以着各种顺从归依真主，远离一切违背行为的这样的人。La ilaha illallah Muhammadu Rasulullah， 除安拉外再无主宰，穆罕默德是他的使者。这一句话是伊斯兰的信仰纲领，独一的信仰是穆斯林的人生方向，如果方向选错了，就永远到达不了目的地。但是方向选对了而没有注意路况如何，不管前面是险滩沼泽还是雪地陷阱，只是一味的盲走，也会中途翻车。因此真主为我们能顺利地到达目的地永恒的乐园，而为我们的人生旅途画出了许多的路标，什么路可以直行，什么路段的绕行这些路标就是安拉的诫和命，就是安拉的禁令和安拉的命令。信仰真主并遵守其诫命，两者合二为一，才能顺利地到达目的地。一个人只是口信真主而没有遵守他的诫命，那就等于只找准了前进的方向而没有出发，也就是说原地踏步，那是永远也不会到达目的地的。第二种心灵的疾病，就是我们口说，我们声称喜爱先知穆罕默德萨拉拉和阿雷和圣人们，但没有追随他的顺呢，他的家言一行。伊斯兰既完美的生活方式，而先知穆罕默德萨拉拉和阿雷和圣人们 就是这种完美生活方式的实践者和指导者。古兰经是大纲大法，而宋呢则是细则细法，是对古兰经最全面最权威的解释。因此我们看到，有时对同一个问题，先知穆罕默德可能做出两种不同的答案，但其可靠性乃至于科学性毋庸置疑。穆斯林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根据古兰经而提倡少食少饮，清洁卫生，尤其是刷牙和洗手，这名有益健康一条是早已家喻户晓的。再比如说午间的少睡，睡个午觉有助于提高注意力和提高工作效率，这是谁都知道的。午间的小睡可以录了，也是穆圣提倡的生活方式之一。刷牙已是我们现代文明社会里一个极为普遍的卫生习惯，但是早在公元七世纪初，先知穆罕默德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和他的 sahaba rizwanullahi alayhim 愿安拉喜悦他们，已经开始了用一种名为 miswak 的树的枝啊，我们的树这种 miswak 的树枝来刷牙，并且穆圣以顺奶的方式盛行的方式把它固定了下来。先知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说，若不是怕对我的教民造成困难，我必命令他们在每凡拜功之前刷牙。而非穆斯林第一次使用人造牙刷只是在公元1800年，这比穆斯林晚了1000多年。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列举这些已被科学证实了的穆圣的生活方式，只在于重新唤醒生活在极度崇尚科学和现代文明的人们对穆圣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的生活方式的重新重视和积极的追随。事实证明他的生活方式不但没有落伍于时代，而仍在领导潮流。作为一名穆斯林，在这里应由衷的感赞安拉 subhanahu wa ta'ala，阿拉伯阿克巴，感谢先知穆罕默德 sallallahu sallam 的优美的生活之道。如上述的生活小节给人们都解释的这样周详，在赞美感谢之余，我们应当做的就是积极的反效和追随先知的生活方式，以博得伟大安拉 subhanahu wa ta'ala 的喜悦。但实际情况正像标题当中所提到的，我们热爱先知穆圣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天天都在祝福他，但我们并没有切实的追随他的生活方式。有些人还非常轻率地说，那只是穆圣的一种生活习惯罢了。难道在实践信仰的道路上，我们还要除开先知的表率，另作啊而用于另辟蹊径吗？我们还要除开先知的表率，另辟蹊径吗？穆斯林兄弟们，让我们听一听安拉 subhanahu wa ta'ala 是如何肯定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的圣品。伟大安拉说 بعد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من يطع الرسول من يطع الرسول فقد أطاع الله 谁服从使者却已服从了真主。4章80节，主的使者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说，我给你们留下了两件法宝，如果你们遵守了，你们在我之后永远都不会迷误，那就是真主的经典和我的顺难。如果我们真正的热爱先知穆圣，就让我们积极的行动起来吧。第三个心理疾病就是我们口诵古兰经却没有用活他的教训。伊斯兰是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生活制度，而古兰经则是这一制度的指导原则，第一立法原则，是这一制度的实施者，穆斯林的行动指南。安拉 subhanahu wa ta'ala 要求穆斯林不仅要天天诵读其字句， 更要坚决地执行其内容，因为伊斯兰是理论性和现实性高度融合的宗教，换句话说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更注重于实践。每当伟大安拉在古兰经当中呼唤呀哎呦哈拉蒂娜阿曼努，信道的人们啊，其被赋予荣誉的称号的信士们，紧接着就是让我们去服从他的命令，或者是远离他的禁令，更重要的去实践法度。古兰经是伴随先知穆罕默德萨拉拉和阿里斯拉们复兴伊斯兰长达23年的使命中才陆续降完的，这也就更好的说明了要多多的去实践这一原则。因此正是古兰经的23年，也就是穆斯林充分实践的23年。为了强调古兰经的现实性和实践性，有时安拉苏巴哈的胡瓦塔阿拉在古兰经启示里就同一个问题用不同的语气再三的重复这一命令或禁令，这一事实就进一步的证实了古兰经启示啊突出的现实性和实践性。一句话，多做要多做。面对阿拉伯蒙昧时代遗留下来的比如饮酒赌博拜佛求签活埋女婴乱伦婚姻等一系列的伤风败俗，先知萨拉拉和阿莱和萨拉们毅然决然地进行了废除，而在斋拜上则有所发展和继承。就这样在整整23年的使命中，改革了社会的异端，调整了人们的思想，完善了伊斯兰的制度。正如伟大安拉所说的بعد أعوذ بالله من الشيطان الرجيم اليوم أكملت لكم دينكم وأتممت عليكم نعمتي ورضيت لكم الإسلام دينا 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予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5章第3节。先知穆圣萨拉拉和阿里和萨拉姆时代，圣门弟子们诵读古兰经是为了学习和加深理解，而进而完整的去实践主命，而去诵读古兰经。换句话说就是边学边实践。可是我们发现现在人们大多数只是为了诵读，仅仅为了诵读而诵读，甚至有些人很多人还不想读不会读。那么更可怕的是有很多人用大半辈子能看完成千上万册的小说名著，以及反复拍摄更新的电视连续剧影视，能精通各种生活的技能，达到一定的水平能精通，但是呢从来就不想也不爱，而且身为穆斯林就不想也不爱去读一读这一部古兰经。这种态势它的出现就导致了教门的意识形式也就只能是怎么样呢，跟着感觉走。因此只有让每一个穆斯林身上随时都能体现出古兰经的真精神，这样古兰经的启示才能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才能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才能真正起到指导的这个力度。第四种穆斯林的心灵疾病就是享受安拉的一切尼尔曼，享受一切恩典，却不存感恩之心。安拉对人类的恩典浩繁，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但人类对真主的恩典熟视无睹，身在福中不知福，享受主恩而不感恩。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类不感恩呢？在人们的生活中一提到恩典两个字，人们立马想到的就是物质上的拥有占有，如车子房子大笔的存款，而没有把安拉苏巴哈纳和塔阿拉在人间的许许多多的恩典算作恩典。因为在没有信仰之人现实主义者看来，这些恩典是腐蚀即逝，随便都可以捡到。 人类本来就应该拥有似的。就像人们责备现在生活在极度物质享受、受极度溺爱的独生子女体会不到幸福一样，他们也认为这些东西是父母应当给予他们的。比如空气就是被忽视的浩繁恩典之一，由于它在人们的身边司空见惯，而没有人知道去感谢空气的恩典。但是假如你走在海拔数千米的高山上，因空气稀薄而呼吸困难，甚至使人快窒息的时候，你就会想到充分呼吸氧气的恩典。阳光也是如此，假如你待在一个黑暗的地下室长时间的不得见阳光，而后复得的时候，你会顿觉阳光是那么的灿烂和温暖。健康更是我们铭记恩典我们应该铭记的恩典之一啊，是啊，健康真像空气和阳光一样，一个健康的人不认为健康也是恩典，当他身患疾病而后痊愈的时候，才懂得健康的高贵。耳聪目明是恩典，四肢健全是恩典，能正常的吃喝拉撒是恩典，有知识是恩典，甚至于某些领域的无知也是恩典。比如说对死亡的无知，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某年某月某时要死亡，他一定会恐慌，无法生活下去。那这就印证了安拉斯巴哈纳和瓦塔拉在古兰经第十四章三十四节所说的：“我因达乌杜尼阿麦特拉拉托哈苏哈，因那因萨那拉扎鲁门卡法尔。”伟大安拉说：“如果你们计算真主的恩典，你们将不能加以统计。人确实是很不易的，却是忘恩负义的。”第十四章三十四节。总而言之，认识恩典是感谢恩典的基础。所以我们应当在万事万物中经常参悟其中的哲理，来认识感恩。经常认识恩典可以使我们经常认识到我们是生活在主恩和呵护之中的，从而我们能够心情舒畅，达观快乐的生活。那么我们应当怎样去感恩呢？那就是利用安拉苏巴哈纳和塔拉给的恩典去做他喜悦的善功，以实现恩典被赐予的目的。否则把恩典用在了惹怒安拉的地方，那就是孤恩啊，就是孤恩。一个人有了财币，应当赡养家眷，接济平民，而非囤积居奇，一毛不拔。一个人有了知识，应当宣扬真理，伸张正义，而非教唆犯罪，攻击他人。一个人有了健康的体魄，精巧的双手，应当创造财富，维护社会治安，息事宁人，斡旋调停，而非破坏世界，搞乱社会秩序，挑拨离间等等等等。因此是福是祸不在于认识恩典，而且还是在于怎样运用恩典之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恩典，并能正确的运用恩典，就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感谢主恩的真正的仆人，从而摆脱这种心理疾病。第五种心理疾病就是精于找别人的过失，并引为画柄，却往往忘掉自己的缺点和陋习。善于发现别人的过失而忘却自己的缺点，是人类的一个通病，因而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和谐、不团结，甚至于内部角斗。这正是阻碍我们进步的一大绊脚石。这种相互之间的指责、背谈、嘲笑、讽刺，存在于阿訇学者间，也更存在于普通信教群众之间。阿訇间经常就一个教门的问题，不以经训 去论断，而是以私欲去臆断，总是喜欢占山为王，摆出一副权威者的架势，以终极真理的口吻批评别人。有些乡老也如此，以行了大半辈子的教门，见过多少看过多少而自居，对后来者评头论足，信口开河地说这个不对，那个违反了老祖宗，老祖宗没有做过，断那个使不得，这个使不得。在教门的圈子内，甚至更可怕的是不把阿訇放在眼里，有时阿訇在场甚至都没有插话的余地，有时阿訇在场都没有说话插话的机会，一群无知者在那吵吵闹闹，乱加的这个臆断。那么教门 Al-Islam 是和平， Al-Muslim 就是别人从你的口从你的手上得到平安的人。伟大安拉说وَمَنْ لَمْ يَحْكُمْ بِمَا أَنزَلَ اللَّهِ فَأُولَٰئِكَ هُمُ الظَّالِمُونَ 伟大安拉说凡不以安拉所降世的经典而判决问题的人都是不义的。伊斯兰就是平安，我们要闹首先要把自己的教门闹上去，抓紧武功，抓紧正功，甚至于多干副功，使自己尽量的成为别人的榜样。真主对先知穆罕默德说了什么说我们 أَرْسَلْنَاكَ عَلَيْهِمْ وَكِيلًا 我派遣你不是为监督别人，第十七章五十四节。那么言外之意意思就是说对于伊斯兰你只负责传达的责任，别人的行为怎么样用不着你去评头论足，你很好的去解释去传达就可以了。在责怪别人的同时，我们是否想一想在知识方面谁是权威，谁是终极的真理？毫无疑问只有什么 Kitabullah 安拉的古兰经和先知 Sallallahu Alaihi Wasallam 的加言一行顺呢。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放下自己的高傲和私欲，我们多看看古兰顺呢啊，那么就会少一些纷争，少一些指责，而多一些互动，互相的理解和团结。第六种心灵疾病，晓得埋葬完人但不懂得领悟其中的教训。伟大阿拉在未造化我们的生命之前就创造了我们的大限 Ajal， 其目的在于大限来临之前考验谁的工作最优美。正如苏鲁穆鲁克国权章所说的那样الذي خلق الموت والحياة ليبلوكم أيكم أحسن عملا 那个主他曾创造了死和生以便他考验你们中谁的工作最优秀，他是万能的，是至赦的。国权章第二节，而死是这次考验的结束，面对我们同类的不同结局的无常，作为一个智者应当有所思考，有所触动。这些曾经相濡以沫的亲人啊，莫逆之交的朋友，带着他们各自不同的行为啊，以及结果，永远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不论明日清算场上的结局如何，他们的今天就是我们将来的明天，但是与他们不同的是我们还有我们的今天。凡穆斯林都有害怕下火狱希望进天堂的愿望，但是呢希望明天再干，等一等几乎送葬了这些人的整个今生。对于主命那些无常中的年轻人，仰仗着年轻迟迟不干，健康的人以为健康有拥有健康一推再推，学者的人没有想起干，忙碌之人没有来得及干，等等不一而足。但任何的托辞都没有留住他们，他们带着不同的缺憾走了。凡是在送麦子送亡人的谢场的人都不应和他们一样再成为同犯啊，同样犯一个错误，而应扬其长避其短， 利用好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天，抓住机遇，争先行善。在这方面，穆圣给了我们很好的教导。先知苏拉拉和阿雷和圣人们说，你当在五件事情之前珍惜五件事情：年迈前的青春，患病前的健康，贫穷以前的富裕，忙碌前的闲暇，死亡前的生命。总之，在送亡人的时候，我们送走了他们已死去的躯壳，同时我们也送走了他们所有行为的不可更改的对与错、好与歹、善与恶，而留给我们的是活生生的、可以渐渐的深刻的教训。因此值得庆幸的是，我们还来得及反省忏悔，还有机会重新开始。第七种心理疾病，相信所有的生物都难逃一死，但人们没有为它来临以前做好准备。鉴于这种心态，我们穆斯林必须要树立一个正确的死亡观，也就是说，我们怎样看待死亡 ，maut 这个问题？伟大安拉在《古兰经》说：“你们怎么不信真主呢？你们原是死的，而他以生命赋予你们，然后使你们死亡，然后使你们复活，然后你们要被召归于他。”第二章，黄牛章二十八节，就告诉了我们关于死亡的一个至高无上的一个真理。即人的生命并不以肉体的消亡和灭绝而结束，关于死亡其必然性无可置疑，因为凡宇宙间有始的物质，有始的有生命的东西，都有终结的那一天，人作为宇宙间的一种生命现象也不例外。古兰经三章一百八十六节里告诉了人类，每人都要尝试死的味道。又说，无论你们在什么地方，死亡都会追上你们的，即使你们在坚固的堡垒中。第四章七十八节，这说明死亡是一切生命自然而必然的结局，但就死亡本身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一提到死亡大家就怕，其实不是一件坏事，相反，它也像生命一样，是真主给人类的一种恩惠。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死亡是接受考验的一个结局，人的一生一辈子都是在接受不同程度的考验。如果我们在世上被无限期的这样考验下去，一定会忍受不了。我们常常为人类的艰辛发出的那种种种的感慨，即使不愿意过多的接受安拉的考验啊，每个人都怕，但是接受了有回赐，罪恶的罚恕，对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的一种服从。但是发自内心的说，谁也害怕啊！如果一辈子的这样考验下去，我们是受不了的。所以安拉苏布哈纳胡瓦塔的慈悯，让有的人提前归真，到一定的期限，这是对人类的一种慈悯。对于死的结局的评判上，人们经常持这样的看法：一个人寿终正寝，即为喜丧啊，喜丧；而中途夭折，则为不幸。其实，幸与不幸，要看他的一生中是否在寻求真主的喜悦中努力的去干功修。如果他努力向上，并且确实也做了善事，这种人虽死犹生。